小李光， 六月大雪的淅沥沥，大跨江西 两爹呀。 如今战斗在用心，地灭一起大豺狼，敌人是一个团顺军，浙江有九枪，红军两个营，一少身多军伪装，一少身多 军伪装。坚如磐石一样，从此去开个高唱，毛泽东思想。